里，伤害在哪里，明天你会去哪里，我来陪着你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明天依然看不见，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。 流浪，内心没有归宿的人一直会流浪，他们总会在生活的沿途不自觉地捡一些垃圾，特别是一些情感，许多旧情都已经过了，却还在心里揣着，这样怎么能忘？这样怎么会好呢？这样怎么回家呢？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，多希望时间就停止，如今我对自己故乡，将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，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，我在远方。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 这是许巍的家，这朋友叫阿杰， 他在微信里对我说，孤身一人搭乘开往未知的铁皮火车，墨迹车厢里的野牛好像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又不听话了，哆哆嗦嗦冻个没完。我脚边的藤编手提箱还是被震倒了，里面承载着你留给我的最后一件物品，你的呼吸悄然无声蔓延在整个车厢里，我像失去了理智一般拼命地跳起来去抓，嗅觉告诉我那是不纯的。弥漫在车厢里的你的呼吸分解了，扩散了，于是我又哭了，在你充满杂质的呼吸里哭了，像一个小孩一样。 不要以为手手手的多的话就可以不再心碎，不要以为跌倒跌得多的话就可以不在意伤口。当我和你分手的时候，你看不到我的背，我心中呐喊的时候，你见不到我的伤悲。啊，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，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，会痛的心已经分不清是非。双手的多的话就可以不再心碎，不要以为跌倒跌得多的话就可以不在意伤口。当我和你分手的时候，你看不到我的背，我心中难安的时候，你见不到我的伤悲。啊，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，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，会痛的心已经分不清是非。 这首歌叫《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》。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，扔掉许多过去的东西，年年不忘的感情有多苦有多美，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因为你要迎来新的一年， 你至少会有那么几天不需要这些感情，这些感情的余渣，你应该趁机把它们打扫干净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除旧纳新的情歌，你慢慢听，试试它的效果，看看这个过程对你今后的意义到底如何。我是吴周彤。 找了好久的房子，终于决定停在这里，落满灰尘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，虽然抢着我的行李，虽再把太刀杯水给我自己，虽换个频道九点十几，然后睡到明天起。这个地方没有人会问我的过往，希望这次能够触到树叶变黄，窗子变亮，天气变蓝，忘掉过往，树叶变黄，窗子变亮， 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

什么？记得抱不紧我，在你胸口找温柔，只找到一片沙漠。 在流动，一半是春夏，一半是秋冬。 这位朋友叫小欧，他说前女友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生物，总是能让人念念不忘。我真的很想知道旧情复燃，燃尽了又会变成什么。原来注定在一起的人，不管绕多大一圈，依旧会回到彼此的身边。一直以为他是会回头的，但来来回回兜兜转转，转转到最后，他和另外一个人还是走到一起了。这个男孩向他求婚了，他们要准备结婚了，而孤身一人在德国的我知道他这样的消息只有一晚上，整夜的哭泣。 永远不会遗忘有你在的月光，想把写给你的歌再轻轻唱，想着夜空眺望凌乱得很漂亮，荡漾着一种惆怅，似乎带一点忧伤啊。虽然很漂亮，却挡不住那凄凉。 这首歌叫烟火的光芒，我仅仅是用音乐来安慰你。我回复你的方式很简单，那就是月华。今夜和你分享的这些月华都挺美的，不吵不闹，像一种感谢和拥抱。在冬天里，如果它能给你留下一些寂寞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一年又要结束了，祝你牵起别人的手，遗忘曾经的他。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，